着脚奔跑吧，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，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，花一开特香，爱吧，趁绿灯之前拥抱我吧，你的流浪让我参加好吗，我们一起飞

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，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，谁能走进你的心房，采下一朵云，是那夜的芬芳，还是你的发香？ 荷塘呀荷塘，你慢慢徜徉，月光呀月光，你慢慢慢慢停留，鱼儿呀鱼儿，你慢慢慢慢游泳，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月光。 我想这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。 Thank you. 爱情付出为我这儿忙碌，为什么而辛苦，我自己记录，双眼在梦想里找路，该问路的时候，我不会装哭，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的脚步，生活像等待重做的粘土，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，用我的双眼 我想起你，这一刻的情景，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在阳光照耀下，你的天空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个梦想，在漂泊的岁月让我坚强。